22:0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右韩丽。 七月最后一个周三的晚上好，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这意味着下周三我们将迎来全新的月份，八月份了哈。 对，八月份，这个进入暑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你们也快熬到头了，马上就要到金秋时节了。 怎么就你们呢？你不跟我们一起熬吗？ 我也是。 对呀、啊， 我没 大家、 啊，我也没熬。其实我这个活得比较轻松享受，所以我就是觉着有大家在一起的这个日子里呢，有很多朋友其实白天是在拼搏，在烈日炎炎下拼搏。 是啊，各行各业都非常的不容易哈。今天晚上呢，照片已经 po 到了新浪韩立微博上。本周呢，叶谦的四天晚上都将以背影出现哈。 啊， 如果说昨天晚上有人说你像老师啊、是语文老师或数学老师的话呢，今天晚上的造型就是体育老师了啊。 对， 这大胳膊啊， 你看 粗壮大胳膊啊。 今天因为它有难得的一个晴朗的天气，今天就完全是夏装了，是吧？ 好久没有见的这种晴空万里哈。 对， 哎，你说就是人在描述一件事情的时候啊，如果带着爱呀、带着感情啊，他可能就会说你这是非常非常健康雄壮的臂啊胳膊啊， 要么就 臂弯， 要么就虎背熊腰， 对，臂弯啊，就是给人安全感的臂弯。到我这儿就是大胳膊啊，看着粗壮的大胳膊肘子啊，就变成这样了啊。这是友情描述，就是这样了。 用你们家乡话叫大胳膊根子、大腿根子， 反正就是跟昨天晚上还是有区别的哈。 对， 各位好奇的话呢，可以登场看一下。今天的红人已经到了1604红啊，希望不要让我再苦兮兮、惨兮兮的这个呼唤大家来求红哈。 对， 都这个主动点，好不 好？刚才是南方女士乐队的一首歌曲，叫做《家 Home》。到这儿就跟到家一样了。 是的，家人呢，阳光一点可好，舒兰南、紫月几、波波侠女和纳新爱奇都已经早早的占据了有利位置啊。 是， 作为这个120票房的前几位成员啊，都已经光临了，谢谢你们的到来。话说呢，我在上一档节目里哈，感受到了浓浓的， 那怎么了？你 水逆要来之前的情感的一些不祥之兆啊。 你一个人在上一小时玩挺好、啊、 没有，上一小时我接待了很多失恋的人群哈、所以这首歌我必须告诉你，如果长夜漫漫无心睡眠的话，我们绝对不让你一个人的。来听听我们这档让你开心的节目吧。 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却不能代替你出生。习惯像永不愈合的固执伤痕，一思念就撕裂灵魂。把相片让你能保存多细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层，但是你孤单时刻安慰的体温，怎么为你多留一份？我不愿让你一个人，一个人在人海浮沉，我不愿你独自走过。最后你只带走你脆弱和单纯，和我 永恒。你说呢？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只因习惯你满足的眼神。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只求你有快乐人生，只求命运带你去一段痴心的 失恋的这段时间，确实要从一种习惯到另外一种习惯的转变啊！你需要我们和很多可以让你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哈。我们不希望你一个人在夜里难过。 要么我们给你换换主题啊，换换神儿。 我还以为说我们给你换换女朋友。 我这哪有这种本事啊？ 我们给你啊，介绍个对象。 好家伙，我们这儿库存也不多呀。 这个。眼下还是不要那么急于开展这个下一项这个活动哈， 这个还是有难度的，因为一你们得就是情投意合看对眼，二是这个不能瞎点鸳鸯谱，不能在情急之下给你点乱了鸳鸯谱，其实又是一次遭姻缘，那我们这罪过就更大是吧。 反正就是年龄嘛，这件事情哈不能忽视。 对， 叶谦呢也是奔五的人，我也是奔五的人，要不我怎么说再过个几年啊，甚至更久还能做这档节目吗？就是说你还能够适应零零后他们的那种恋爱观， 他们 的那种收听习惯吗？ 是啊， 对吧？ 有很多就是几年前就出现的啊，有很多他们的语言，他们的语境语言环境，还有他们造出来的词，你得现学对吗？你有很多东西，有的你还能理解，有的现在他说出来的词你居然你真的得去就是旁敲侧击去旁边去学习，才能知道他们真正的意思和。 对呀、就是所以怕跟不上你们的节奏哈。 对， 当然 好，你们自己都有九零后春点了，你们都。 当然，其实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人生节奏啊，就是你做节目要有你自己的一个气质啊，你不能说现在流行小鲜肉啊，你一个老腊肉啊就开始走小鲜肉的那种啊，让人讨人喜欢的那种说话方式。 对， 那很做作的啊，很别扭的、啊、 对，你这个 你想想嘛， 该有我们的气质就是我们的气质，该有你们的气质，比如说你们也愣要装老腊肉也装不了，因为你看肉它是老的它才辣啊，肉还是老的还是辣的，但是你不能说是那个嫩肉你装老辣，那就肯定是也是不成体统的、 哎、总之呢是自然哈，本着你这个年龄段该有的东西啊和大家碰撞、当然其实最好的状态就是心态比实际年龄要小个3到5岁啊，容颜呢也比这个同龄人啊小个3到5岁。 好、 啊、 那就好极了， 这个状态就棒啊。我看到了一位听友，哎呀好久没有读你的名字了，都怕读错了啊。 谁呀、 啊、二敏二怂。 这个我感觉我就没见过这个人。 见过老听友了、打卡啊，很久没来了，辞职在家弄了个网店。 哎 呀好难呐。 挺好的， 感觉自己只适合老老实实上班、你看这就属于老老实实上班那会儿吧，觉得不自在。哎呀，作息时间实在太啊这个固定了啊！如果我要是开个网店，我自己多自由啊！ 你弄个网店，然后也别放弃自己正在给人家打工的这个环境，那样的话，你就能边学习别人的那套，然后边开自己的这套，这才是万全之策嘛，对吧？很理想的。 但是，一旦做大了的话，可能还是要全职的哈。不过这件事情呢，可能就是一种尝试吧。尝试过后，你才知道自己真正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是 吧？我觉得这种经历也不失为是一个好的过程啊，所以你也别那么难过啊。如果觉得干不下去了啊，就老老实实上班去。其实最重要一点是你得问自己，哪方面能够把你最大的热情给激活出来？是工作能让你激活人生的热情，你的智慧，还是做这个网店？ 现在这个很，怎么说呢？很简单，就是如果网店它生意好了啊，然后特别的 那个来的都是门庭若市的，那他肯定是他就激起兴趣的。如果现在网店是这个状况，他肯定就在想啊，找一个更好的强力的大公司在人家那儿底下干，那才是真正的好事。 但是你要知道哈，任何的事情都别指望从开始就赚钱啊，从开始呢就一下子放卫星啊，做得特别特别棒，然后所有的人都来你这里。其实他有时候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你知道现在这个普遍行业都说，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环境，普遍行业都做老板的都很着急 啊，对啊， 就是普遍的都说不好弄不好赚，然后呢自己底下的那些员工呢倒反倒轻省啊，因为现在就是有一个怪情绪，就是其员工一来，他但凡有点之前的人脉和有点经验的，他都是狮子大开口的要价的啊，然后呢老板就是为了他这点呢，也许还真就雇他，一雇就是几个月，他这几个月其实他就赚到了啊。那个员工，你比如说我来你这儿，你不给我3万我不干，一个月 赚快钱的， 哎，然后我就要这3万一个月，你看着办。那老板就是真的就需要你这个的时候，他就真的只能是3万一个月付给你的啊，几万一个月付给你，然后他也许他聘不了你很久，但是你这几个月他就是那种人才啊，就是这种人。 但是说实话呢，随着时间的流逝哈，你会慢慢意识到，有些东西可能短暂的带给你一些成就感、快感，但它并不是能够维持很久的一种愉悦。 是。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我还是特别认同乔布斯曾经说过一句话哈，但是这段话我很想和你分享。他说很多人这样问，我想开一家公司，我该做什么？ 嗯。 而我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所热爱的是什么？你的开的公司要想做什么？他们大都会笑道不知道。我给他们的建议是，去找份工作，让自己忙碌起来，直到你找到答案为止。你必须对自己的想法充满热情，强烈感受到愿意为他冒险的心情，这件事情才值得你去不断的投入，坚持做下去。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孩子现在就是跟家长说，我要做一名歌手，我只有在唱歌的时候我就啊，就是这样的。然后家长特别不理解，你这只能当做业余的这种陶冶情操的爱好什么的，因为他做什么别的他都不打不起精神来。他 其实我觉得就让他去尝试，对不对？他也要生存嘛，他也会为自己的生存去做相应的哈，可以给他赚来房租钱的事情， 让他试试。 对，让他一定要去试。因为乔布斯一再哈，在很多的文章里都提到过，做伟大的工作的前提就是你喜爱自己所做的事情。 对， 如果你还没有找到的话呢，那么就继续找，不要停，只要是内心向往的东西你就会找到。 没错， 这和任何美好的爱情一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只会渐入佳境，所以继续找，直到你找到，不要停啊！这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啊，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当然你会说我没什么喜欢的事儿，我发现我就喜欢躺着刷手机， 著名的躺式表演艺术家嘛，最后能练出这 样。行，如果你是这样的人的话，你就不要抱怨，也不要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比别人得到的少，对不对？上天绝对是公平的，就是你在做什么，老天就真的会在这个过程里给你幸运啊，给你一些可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你就勤等着待着，真的。什么都是待着，对吧？停滞不前。 好，只能吃家了了吧。Nice great， 但是投胎又是个技术活，又不是人人投那么好的胎，是吧？又坐吃山空也非常危险的。Nice great，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不差钱儿》，It ain't the money。 For the unlimited cash flow, in God we trust, but that's never in class though. Enron, WorldCom, CEO assholes, a monopoly to collect whenever they pass go. Big screen TVs, nigga please. There will be no alerts before they search the scene. 13 arrows in the seal with the 13 leads. 13 steps that it takes to see 13 thieves. Birthday, she became legal tender. Some say she had to sit with skeletons in a closet, trading herself for drugs and stayed inside of my wallet. I know women who couldn't have lover who became alcoholics in the fetal position, bent over toilets, and calling for Earl with pains in their bladder. So people listen when I tell you it really don't matter. When you're feeling dead to a movie star, bet you got a lover riding in your car. Bet you got a TV built in your jet ski. 这不是钱的事儿 ，it and money， 那、啊、不叫钱儿，也不叫 不差钱儿。 有矿，有鱼塘啊、就是不差钱儿。 不是钱的事儿，来自 Macy Gray，it and money， 这可不是这 感情买不到的东西哈、 啊。 就是说，这是一种人与人之间培养出的感情啊，这是钱买不到的真情，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可以啊，可以。 听众跟我们之间也是这样的深情哈。 是。 都深情到在这个夜里哈，过去了24分钟，上半时段也只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 没人求红是吧？ 有些事儿我不想再挑破、嗯、挑破吧哈，就显得尴尬， 没人愿意来哄你。 就像 很 多女孩经常会问男朋友或老公，你爱我吗？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看我是逼你了。 遮着我一夜红不成梦，每根头发都失眠，天空它究竟在思念谁？是不是都和我一样回不去昨日甜美的细节，才让今天又沦陷？你现在想着谁？有没有和我相同的感觉？固执等着谁？却惊觉引发倒退。曾经想一起飞，在自己心中盖了座花园，把你的一切都种在这个地点，却相遇。照着我一夜红不成梦，

成为海豹的视觉中心，与环绕在它周围流着红色血液的人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红蓝血色的相衬引出扑朔迷离的关系遐想。喜剧片《的士速递五》近日发布了幕后特辑，特辑中展现了影片中精彩飙车戏份的拍摄过程，不仅有各型各款的车辆漂移、相撞甚至爆炸的大场面场景，剧组还出动了直升机、轮船进行拍摄，电影将于8月3号全国上映。最后来关注由西班牙制作团队制作的动画电影《深海历险记》近日曝光了先导预告及海报，影片定档8月17号全国上映。《深海历险记》讲述了由于全球变暖，未来仅存的水生动物们被一起意外摧毁了他们的家园，拯救家园的过程中他们遭遇重重险阻，并在这其中完成了自我成长的故事。下面为您介绍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做女友，谁又更优秀？从争强好胜到相濡以沫，难做女友，从未停止追求，忘了有时候更需要彼此等候。形状地球，理性的宽容，感性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2:3428秒，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25号，七月最后有周三晚上第二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嘉宾叶谦。 男左女右的听众呢，从来都不会让我们失望的哈，虽然有时候会迟到，但绝不会不到。今天晚上的红人呢，是一位过生日的狮子女，霸气啊，天才跳跳小公主，我来求红， 谢谢你 丽，今天我生日，好久都没有听咱们的节目了，以后我一定多多来打卡。男左女右是我永远最美好的记忆。 七月的生日，七月底的生日，七月底的八月初的就是你的那个座。 这点呢，二娃老夫叶谦哈还是很懂的，因为他的妻子呢也是狮子女， 是 啊，很霸气的啊，天才跳跳小公主。那就本来是不是生日可以让你早点睡，或者是有些其他的事情，但是无奈哈，其他听友都没有站出来，还得是你。不说了， 行，要说今天的冷笑话，刚才我还跟韩丽说呢，研究一个，我看了一条挺冷的，问我这是哪儿的方言，我在那儿读着读着吧，你猜，我猜出来它是哪儿的方言了，你听我说啊，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是这样的，据说呢这首诗呢倍儿火啊，在年轻人中呢不亚于普希金的诗了都啊，告诉说我一开始是用，我试着用普通话，然后试着用东北话读，直到啊，待会儿我在哪儿转变，你们就知道它是哪儿的方言了啊。假如生活撂倒了你，别磨叽，别记歪，别吓唬，别吱声，你就爬着，也别起来，一直坚定不移的往前鼓球，鼓球，你就一直鼓球。 A bump and I hop out the whip. Girl, what you drinking, boy, give me a sip. I'ma get looser than you do, and then do my voodoo, then chill in the booth with your bitch. And that bitch gon' have the cheap on. I don't know what drug that she on. She gon' bring her friends, and we gon' hand in hand. That's word to reach on. I got the purpose. from the Rizzle thick. He wanna get sentimental with shit. Let's get the show on the road where the grass is remote so you don't get no weeds on your lip. I'm gonna get my shady love. I'm gonna get my shady love. Shady love, shady love. 对喽，最后我发现 唐珊珊喜欢的话， 唐珊珊她喜欢的大唐发音啊，这个这就一下就破案了啊，你揍爬着，从这句开始我就明白了啊，就揍爬着你就孤求啊， 反正就是说你不管在什么样的沼泽里哈，在什么样的深渊里啊，你都记得其实有办法啊，让自己往前移动啊，不能原地不动。 是在哪摔倒，确实 积极的冷笑话呀。 哎，在哪摔倒，确实你不要马上站起来，这个违反了这个 不求。 对，你是在哪趴倒，在哪趴着，但是你不能就是说在那儿就赖着不动了，你得想办法移动开，找到安全的、更能挺进的位置，接着鼓球到那儿去。 行。好了，这个非常励志的冷笑话之后呢，我看到了我们的红人哈，他发自内心的一句自我介绍，我看到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哈，他从15岁开始听男左女右， 哦， 25岁当了生日红人， 那就10年前，嗯， 就是上高中的时候， 对 吧？ 10年前开始听，然后25岁，也就是 天呐， 前些日子吧，不久吧，因为这天才娜娜小公主哈， 今天过生日嘛， 对， 25岁了，多好的年华哈。 好吧，一起来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其他的小伙伴们哈，如果也想和我们互动，和天才跳跳小公主今天的生日红人互动的话呢，都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早站。嗯，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现在开始一点都不晚。上个星期天我在逛街时遇到了以前的一个熟人，十年前他开的打字复印店正好在我家店的隔壁，我上下打量着他，已经40多岁的女人看上去却越发的知性和干练。她告诉我她在一家知名的企业上班，前不久还当上了部门主任。十年前她要经营复印店，回家要忙家务，辅导上小学的儿子，但每天都会见缝插针地捧起书本看几页书或做几道算术题。有一天她告诉我正在准备参加成人高考，当时我很吃惊，一个35岁的女人现在才参加成人高考是不是太晚了？等拿到结业证书，已是40来岁的年纪，再说她小店的生意也不错，丈夫有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必要还这么拼吗？但她说现在参加成人高考年龄是有点大了，其实她2年前就想报考，当时就顾虑到了自己的年龄，迟疑了下来。一晃2年过去了，现在想想，如果当时就决定，不是提前2年就实现目标了吗？所以他决定从现在开始，不想等2年后再一次去追悔。成人高考通过后，随着复印店越开越多，他店里的生意渐渐冷清了下来，这时他更是一门心思地扑在了学业上，不断努力提升自己的能力。现在回头想一想，35岁参加成人高考，40岁拿到结业证书，一点儿也不晚。可当时觉得真的太晚太晚了。我认识一个朋友，在37岁那一年，迷上了流行舞，他想去报舞蹈班，周围全部都是反对的声音，都在问他：“哎呀，学舞蹈最好的年龄已经过去了，你的韧带还拉得开吗？”面对这些质疑，他也想放弃了。一次他在舞蹈教室里遇到一位58岁的大姐，学习流行舞有3年的时间，每一个动作都让人惊艳，他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张大了嘴巴。那位大姐告诉他，当初他学流行舞的时候也遭到了全家人的反对，甚至有人说他真不怕丢人，老胳膊老腿了还学年轻人的时髦。但他想，既然现在才想学，那就是最好的安排，只不过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时间，流更多的汗而已。如果对自己想做的事儿不试一把，怎么能甘心呢？我的朋友那天当即决定报名学习。几年之后，他带领的流行舞蹈表演队在省内大赛中夺得了2等奖。哪里有什么晚不晚，从现在开始就是最好的时间。我在年近40的时候才拿起笔开始写作，当时也感叹起步太晚，为浪费了过去大把的时光追悔莫及。有一次我在网上了解到作家江淑梅，她60岁开始识字，70岁开始写作，目前已出版了4部作品。她和许多传统女性一样，毕生精力给了孩子家庭，直到60岁孩子成人老伴儿逝世后，才开始找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做。谁能想到一个60岁才开始识字的老人日后会成为一个作家。著名的摩西奶奶76岁开始作画，80岁举办个展，共创作1600余幅作品，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他 他告诉人们，不要给自己找借口，你想做的事儿永远也不晚，哪怕你已经80岁了。他在书中有一段话，有人总说已经晚了，实际上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光。对于一个真正有所追求的人来说，生命的每个时期都是年轻的、及时的。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我们对待年龄的心态。我们总以为太晚了，在这样的惋叹中错过了从现在开始的机会。可是后来发现，我们以为晚了的时间其实一点儿也不晚。如果从那时开始，现在的自己早已有所获得。有一句话说得好，年龄从来不是界限，除非你自己拿来为难自己。对于已经蹉跎的后悔已经没有意义，不如从现在开始，10年、20年后，你会感激现在的自己。还好当初勇敢地选择了开始，否则人生真的只剩下遗憾了。对于你想做的事情，果断地从现在开始。记住，人生永远没有太晚的时候，你也只有一辈子，你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你，请为自己重新开始想想吧。 是你一眼我就认出来，这是命运最美丽的安排。是让你掠过漫长等待，我们只要现在相爱，幸福就来。恨我来不及参与你的过去，抱歉让你等待。我愿意付出一切交换我灵魂的我拥有的奇迹，对我说的一字一句都是我们的秘密。紧紧拥抱唯一的你，无可救药的坚定，就算世界与我为敌，我也愿意，我什么都愿意。 来自曹格演唱的《世界唯一的你》。好吧，听完这首歌，听完这个暖文章，感受完这个冷笑话之后，我们这个时段呢也接近尾声了。天才跳跳小公主是今天的红人，她说一直记得在这档节目当中常常和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是的，包括此刻你听到这首歌，我们第三时段见喽。 Let's have a kiki. I wanna have a kiki. Lock the doors. Right. Let's have a kiki. Motherfucker. I'm gonna let you have it. Let's have a kiki. I wanna have a kiki. Dive, turn, work. Let's have a kiki. We're gonna serve. And work. And turn. And honey. We're spilling tea and dishing just desserts one may deserve. And though the sun is rising, few may choose to leave. So shade that lid and we'll all bid adieu to your ennui. Let's have a kiki. I wanna have a kiki. Lock the door. Right. Let's have a kiki. Motherfucker. I'm gonna let you have it. Let's have a kiki. I wanna have a kiki. Die. Turn. Work. Let's have a kiki. We're gonna serve. And work. And turn. And honey. Kiki. This Kiki is marvelous. You know, girl, we were sitting back here and just having a Kiki. 为什么我却

心的忧愁就这样遗漏，对方的感受我们原来可以一只手牵着手。 23:03，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七月最后一个周三晚上第三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右韩丽。 晚上好，第三时段开始，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我们带着55条留言的这个数字哈， 壮举度过了前一小时， 来到了第三时段啊，这个就像马拉松一样嘛，对吧？ 啊、 不见得你前部分跑得特别领先，你最后你就能冲刺的成绩特别好，对不对？ 嗯， 这有战略战术的，对不对？天才跳跳小公主是今天的红人，而且还是生日红人。 谢谢， 啊、我们看好你啊！第二时段呢，男左女右的重头戏也都过去了。 对， 在这个时段呢，真的一切就开始趋于安静了哈。 还有一小时呢，我们真的要立刻安静下来吗？我在想。嗯，还是安静下来吧。来自 Dennis J， 这首歌叫做 Half Hour。前面的海浪声，其实呢，我原来想让韩丽再说一些，但是每次听到前面这些海浪声呢，我总想到的并不是韩丽的暖文章，而是想到我闺女在澡盆子里跺着那个大脚，跺得满墙满缸的都是水花，然后在那喊大海大海大海。 生日快乐，天才跳跳小公主，你就是曾轶可哈，这首歌的主角，狮子座。 嗯， 好的。 这首歌什么时候放，什么时候讨人喜爱，讨人欢心，尤其是像今天红人这样，在这些日子附近过生日的朋友们， 就是这是他们的月份嘛，七月份的尾巴吧， 是 对吧、嗯？这是正当时。今天晚上的这位红人呢，有非常萌的刘海哈。 对、啊， 然后呢，小眼睛的，很可爱的、很萌的一个妹纸。 是，这个好底子啊！我跟你说，这是东方女孩真的一个好底子。你别看那些浓眉大眼、什么双眼皮儿、凹眼窝这些，其实她在这个国际线美貌水平上并没有特色。你知道吧？她并跳出不了那些盘盘框框，然后人家。像首选这个东方美女的话，都不会选那种。 是我们来看看她的家里哈，目前呢在关注人物当中，她关注到212位人士，最新关注的是巨无霸。 巨无霸， 这是看的爱看剧的哈， 对， 那个剧啊， 巨无 不是那个吃的那个哈， 这个巨无霸啊，就像我们原来去那个烤全羊的店，就是馕坑霸，就这意思啊。 他第一个关注的人是郭德纲、 嗯、 啊，看来是挺喜欢听相 声。那第二个肯定是 于谦 谦哥，另一个谦哥啊，然后就是小岳岳啊，这都是他们的那一个班底的人， 就是比较喜欢男人幽默哈、啊，给自己带来很多快乐， 就是一天到晚找乐子这个姑娘。 你看，所以狮子女，你老婆也是嘛，对不对？ 嗯、 喜欢找一些很幽默的男生。 他们喜欢没心没肺的笑、 啊， 这个我是知道的。但是其实 心挺大的哈， 对，但是其实他们希望自己心更大一些，可凡事都是因为周围的那些细腻跟不顺心啊，然后跟各种啊被逼成，还是要随机应变，还是要心思缜密啊。 嗯，可能天才跳跳小公主也在频频点头， 是， 嗯， 也是这样， 是我本人啊。 行，说了要听慢歌嘛，那只能慢歌一首接一首，来自 Halva Fanic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啥？ 叫做Wake up.

好像一段时间就要听一听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就是来自李宗盛的《山丘》。 是是是，每隔一段时间就应该听一会儿这个歌。 然后立马明白了自己现在在爬山的哪个阶段，对吗？然后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当中？有着丰富人生阅历、情感阅历的李宗盛哈，总会在他的歌里轻易的就能把你的某些想说的东西，在他的声音当中展示了出来。 小时候呢，就是不听老师阐述这些，老师阐述过啊，但是呢，也没往心里去。老师总是说，你想看到更好的风景呢，你就要上更高的那个山，你就要去爬到更高山，但是沿途会很累，非常的累，有茂密的，也许连路都没有，你还要把那些草丛啊的那个剑林啊都给砍开， 荆棘丛生、 哎、对、 啊、 然后这根本没上心，直到长大了有一天爬山，爬到半山腰往下一看，真美啊。然后呢、看着同伴们还在往上，同学们还在往上爬啊，以前的老同学们，然后我就忽然想起来，我说哎，原来老师还真是跟我们说过这句话，想要看到更美的景儿，您就必须接着往上，再高一层楼，再上一层楼。然后人说这少废话，走吧。然后爬到了雾灵山的顶，那倒是美了，但是基本上也看不见，说实话你看不见山脚下的那些美景了，已经，因为那个实在已经高过了头了，高的那边已经有云，就是有云雾了，云雾就已经在半山腰了。 这为什么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到了真的什么都可以得到的那个状态里，他也不见得快乐， 是 对吧？我们说现在你可能在自己的经济这个范畴之内去选择相应的物品，对吧？你会觉得哎呀要三思，等到有一天真的你有大把大把的这个物资这样的一个资金的时候，可能每件东西你没有了这种思考的过程、选择的过程，它得来以后你就不是那么容易像过去那样珍惜它了， 是 它也变得不值钱了， 嗯， 对吧？这就是说物质生活的追求永远没有精神世界的追求来的给人的快乐长久。 就像我都是这样，物质不能少，精神也绝对不能匮乏。如果缺了其中一个，另一个很可能就会变得一钱不值，就会崩塌。因为你没有物质的支持，你精神再丰富，你没法把这些共振给别人，没法传达给别人，没法跟人分享共享，因为你没有那种财路途径去把它扩大化。但是呢，你如果你只有这些财路，只有这些，你精神上特别匮乏，就空洞的，过一会儿你就觉得你这手里的钱呀，我烧了它，我看画玩我，嗯，肯定的，因为你没别的招，没什么乐子。好，这首歌叫做《孟菲斯》，来自卡桑德拉·威尔森。 你刚才的想法基本上就是没有人会那么做的啊。好吧，我们听完这首歌呢，一起到第四时段去。 With a voice of warm and tender,Reached out and helped me to remember With the sweet complexion of a pharaoh Dark as a delta night I said, oh, won't you carry me back to Memphis And you can dance aloneDance with me alone tonight Water wash over me Dance with me alone tonight Water wash over me Water wash over meWe had been arranged to hide us from our secret names, but God knows who we are. I'm content to watch him slowly come to meet me on a river to my heart.

克克夜夜，克克克克克夜夜的跟大家。 晶晶晶晶晶，我的歌，你先不用动啊。 好嘞，好嘞。 好，这个时段呢，我们也将多放一些音乐，让大家得到好好的休整啊，情绪放平缓了，早日进入梦乡，早点进入梦乡。 看我们演得好辛苦，是你所谓的领悟，我不懂，我不哭。看悲欢喜怒，每一步是疲惫还是依赖的束缚？爱你能不能再重复，让我懂，让我哭，再让时间停住，把自己看清楚，不必再说假如我穿过一地荒芜，幸福不能碰触，爱是愚人的国度，不能自拔，不懂退出，我们都回不去最初，曾美丽但还是不满足， I can make you do wrong, make you do right. Ooh. Love, yeah. Yeah, happiness. about somebody. Tell nothing more. Been in love with someone. Ooh, oh baby, love can't happen. Love can't happen. The Correos， 他唱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Love and Happiness， 啊，多么美妙啊，爱与欢喜。 对，爱虽然不是每天哈、啊、都被你这个非常感性的想起，或者是每时每刻都体会到浪漫哈、啊 嗯、 但是确实是在一些悲伤难过或者是感觉无助的时候，如果有一个爱人啊，如果有一份爱在心中的话，我想那种突然间觉得全世界与我为敌，但是我还是有一个人支撑的那种感觉很强烈哈。 对， 我们的听友冰块脸在21分钟之前呢塞给我一个小纸条啊，嗨 啊，巧克力含呢， 嗨嗨嗨， 嗯， 姐姐，我是从2012年听到男走女友到今天，从偷用父母的黑白诺某某手机发短信互动，向初恋表白。 到中考、高考偷偷听回忆过去，再到2018年的在长沙听了半天却找不到互动入口，都是回忆啊，伴我长大啊，就是听了半天找不到怎么互动了，他忘了，他以为我们的这个样节目又有什么那个更加这个什么进步的，或者是花里胡哨的一些就是互动的方式。没有啊，我们从2011年开通了这个微博之后呢，就一直在这里和大家互动，就怕你们找不着我们，对吧？ 我只有一点我比较佩服你，你当时是自己买了，自己偷偷买了一卡是吧？但是你没有手机，然后你偷你爸妈的手机，把卡给换掉以后， 喜欢的那女生 对 发这个， 我谅你不敢直接用你爸妈的手机号去发这些短信是吧？所以你只能是换卡，换卡以后用这手机去互诉衷肠。 所以年轻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胆儿大到 各种事儿都能干。 对，为了想和自己心爱的人互动啊， 就高科技一点， 真的，包括那个时候煲电话粥对吧，能聊很长很长时间，还有现在哈，你看对于异地恋异国恋的小情侣们哈，他们肯定会选择这个视频，哎，就一定要看着对方， 真是有点意思， 哪怕可能都没什么话了，但是就是彼此看着你睡着啊，看着你吃饭，看着你看书，觉得两个人就很心安了。 嗯， 但是你换上年龄大的这个叔叔阿姨们哈，如果这个感情又这个第二春呐、啊，或怎么样，就是很难再继续。 你应该是择日而睡吧？ 不是，真的不会再就是 有日子没、 啊、年轻的时候，哎呀，这种打电话呀，这种频频的哈，要看到对方的脸呢、啊，可能都变成云淡风轻了，转而变成一种生命的旅程当中一个强有力的伙伴啊，一个陪伴。这一切可能都是只有年轻的时候。你要好好珍惜那份勇敢，对吧？因为以后就没有了啊， 有日子没进入梦乡了 啊。你是说自己吗？ 我就感觉刚才你说的那个择日而眠， 你是说哪种睡法是吗？ 是，你是说 现在都是身边都是孩子了哈。 是，好，再听一首慢歌。 听说你现在要激情工作，可又不断找朋友也陪坐，他们都累了，你一脸的失落，说不如分开，那刻的潇洒跑到哪里了？无法回头的事情很多，分手后的经历却有更多，说不定你刚知道最需要什么，说不定你只留恋过去那个我，你会舍不得曾经的美好，而不会像从前的 直在怀念，又能够怎么了？我觉得忘了我也不错。Love to take him with me to the other side. He's scared to love me, scared of being miles away. He hears the whistle blow, he knows the train is coming. You gotta hit the road right now, gotta take off running and get yours. He caught the 9 miles.You were somewhere sharing with someone. I call you my baby. I wish you were here. I say everyone's singing in boats. Oh, oh, oh, oh, oh, be there. Ooh, oh, if I fade, oh, oh, miles away. Hey, hey, oh, oh, oh. I live aloneEvery time I hear your name, a light come on inside of me. Saying, here they come, there they go away. There they go. There they go away. Somewhere staring at someone. I call you my baby. I wish you were here. I say everyone's sailing in boats. Oh, oh, oh, ooh, oh, ooh, hey, ooh, oh, oh, oh, oh, oh, oh, miles away. Sarah Kay 这首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Miles Away， 一站地，一站地不。 你这都什么歌？不差钱儿，一站地。 对，明天我给你弄点什么来，花鼓灯，花鼓戏什么的。 啊，这也是叶千金的晚上带来的最后一首歌了。时间走到了23:53，我们的评论量呢也达到了136条，真的非常谢谢今天的红人，我觉得他挺不容易的哈，就是在自己生日的夜晚。放弃了其他的事情，然后为自己喜欢的一档节目担当红人，很有担当的女生天才跳跳小公主。 再次祝你生日快乐，也问候一下你的母亲啊！你20年前那个这个夜晚，你母亲其实是很辛苦的、啊。 还有昨天晚上的红人，蔚蓝的天空啊，还有一直以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暖男的爱北京的傻乐乐啊，他总会在一些需要的时候呢。站出来啊，可能也工作一天非常辛苦了，但还是为了家里的这个热闹，为了新人啊能够完成任务，都会很认真的帮忙啊，这就是男左女右最大的让每个人都释放自己的善意哈。 是， 虽然这份善意可能也带着一些些啊，本节目嘛一定要要求120条，这种小小的虚荣啊，就是有的听众可以也会说，哎呀，不在乎留言，哎呀，我们都听着呢，听着呢，喜欢， 这个 不要在意这些事情啊。 这个就是很好的心态嘛。 对，其实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让自己有这么一个目标，就是去完成它，对不对？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一个这样的目标，你就会知道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坚持，在过程当中怎么想办法去完成它。 是， 其实可能就真的仅此而已，没有别的我们对大家的奢望哈。 希望在这档节目的彼此陪伴中吧，我们都能够更加明白，在这个世界上，不管你每天听到什么，看到什么， 是不是 抱怨过什么，但都要相信啊，在这个世界当中要做一个善良的人。 好，就这样， 要释放你的善意。 对，就这样想。就照着韩丽姐姐这么说的做。周三的晚上就这样不可逆转不可阻挡的过去了，不再会回来了。明天还会有明天的事情，明天还会有明天的阳光，大家一定要好好睡一觉。 是的，明天下午1点呢，水星将逆行啊，请大家在这段时间里一定要小心谨慎，好好的度过啊水星逆行的这段时间。 哎呦妈呀！ 所以最后这首歌，我带来一首能够让我们思绪哈飘到很放松、有旅行快乐感的《去大理》。晚安。 晚安。 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谁的头顶上没有灰尘？谁的肩上没有过齿痕？也许爱情就在洱海边等着，也许故事正在发生着，让双脚沾满。